六，练习。 五，听数。汉斯有很多爱好，他喜欢运动，冬天滑冰，夏天游泳。到中国以后，他还学会打太极拳了。他画的画也不错，他房间里的那张画就是他自己画的。可是他也有一个不好的爱好，那就是抽烟。现在他身体不太好，要是不抽烟，他的身体一定比现在好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昨天，左右，做练习，回家，假话，放假。二，朗读绘画。你喜欢什么？ 我喜欢动物。 我也喜欢动物。 是吗？你喜欢什么动物？ 我喜欢小狗。你呢？ 我喜欢熊猫。